和移民等行为，向受害者提供救助和补偿。乌克兰东部亲俄地区计划举行加入俄罗斯的公投。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向传媒表示，结果不会获得国际社会承认。马克龙在联大发言的时候又形容，自从今年二月底起，世界目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重来，法国并不会接受，但会持续不懈为和平努力。马克龙强调，向乌克兰挥军受要接受制裁。马克龙又同英国首相卓惠斯会晤，重点亦都系乌克兰同埋连带嘅经济问题。双方表示会合作应对同减少能源市场价格波动。内地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指称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将世界经济疲软同美国应对失策嘅部分责任归咎于中国对经济嘅刺激不够。环视社评认为，咁样嘅观点系不公正，亦都不负责任，系中国责任论嘅新变种，隐隐带住要求中国用大水漫灌式嘅自我牺牲满足美国胃口。环视社评又认为，自1945年以嚟，包括马尔帕斯在内嘅13任世银行长都系由美国提名。美国同世银之间呢一种公私不分，体现喺一啲世银官员嘅态度上。环视社评又话，美国对世界经济和金融稳定有一份特殊责任，而不是一味向别国转嫁危机。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936，瑞士法郎8.145，澳元5.258，加元5.875，新西兰元4.634，欧元7.831。每百日元兑港元5.46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421。日经平均指数报27455点，跌23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5.89美元，卖出1666.8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湾位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梳士巴利道转翻去红隧嘅出口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消防总部大楼对出噶，就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梳士巴利道去翻红隧嘅出口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消防总部大楼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亚街路街，在新界屯門的明琴路去蝴蝶村方向近住杯道路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青田路对出。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骏景园。另外西沙路来回方向近住斜下就挤塞，去马鞍山方向龙尾在西径村，去西贡车龙排到去帝琴湾。咁提提一提大家啦，由9月24号至到10月23号，东铁线部分嘅列车咧就会来往罗湖站，方便市民咧去沙岭扫墓。咁罗湖站咧就会局部开放到晚上嘅7点钟，落马洲站就仍然关闭噶。 開放的時間就是9月24至10月23，方便市民去沙嶺掃墓。在羅湖站就會局部開放到晚上的7點鐘。最後食安仔提提你，盡量揀無餡或者少啲醬的麵包，就可以降低吸收的糖分。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小巴司机人手不足和老化的问题，小巴营办商陈志辉： 如果可以引入到外劳的话，至少有数得计，确保到会有司机开到我哋啲车。 香港运输物流业工会处汉松： 作为工会，梗系对输入外劳咧持反对嘅态度啦。点解冇新血？薪酬待遇上面唔够吸引你吗？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CIBS 第37季节目， 你知唔知道我哋个节目搞咩嘅先？ 关于运动嗬， 关于训练，系训练我哋啊， 系体育同训练啊。虽然我哋会访问好多系精英运动员，但其实更加专注喺日常嘅训练、运动场上面嘅一啲挫败，同埋如何克服一啲嘅启发， 带到各位听众 最重要的训练课。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9月21日，田径总会积极计划于明年二月举行香港马拉松， 新增5594宗确诊，多7名患者离世。 政府就检讨港铁票价调整机制展开三个月公众咨询。 乌克兰东部两个亲俄势力控制地区计划举行入俄公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九月二十一日咧，千禧年代咧有萧乐文喺度嘅。先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寻日公布5500多宗嘅新冠阳性个案啦，其中5400多宗咧系本地嘅个案，连续第四日下跌啦。数字上面，现行嘅社交距离措施咧，今日就届满。医务卫生局咧，寻日就话将会维持现行嘅社交距离措施咧，系多两个星期嘅。卫生防护中心方面都提到话，近日嘅疫情逐渐回落啦，形容系有一啲空间去调整入境或者系社交距离措施。特首方面就寻日都讲到话，正积极研究放宽一啲入境嘅检疫啦，强调将会有序减少不便，希望咧系唔需要走回头路嘅。对于近日嘅疫情，你自己点睇咧？18723一啲嘅防疫措施或者入境嘅限制，有冇需要调整咧？或者点样调整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早前咧都见到有包括政府专家、顾问员、国勇在内嘅几名港大学者咧系喺文章度提到话。香港在6月起呢就是形容是已经踏入了第六波疫情啦，亦都提到新冠的杀伤力已经减弱啦，是已经成为了风土病，建议社会应该先让一些完成接种的人士复常，逐渐取消一些本地的社交距离措施，同埋尽快落实第四阶段的疫苗通行证。详情请来呢其中一位写这篇文章的嘉宾在电话旁边跟我们谈。电话旁边有港大医学院生物化学系教授金东彦，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教授。在详细倾你哋篇文章有好多嘅点同埋建议之前咧，都想先问一下你有冇一啲嘅睇法，对于近日嗰个疫情嘅趋势。寻日就5500多宗嘅个案，系咪预计都会继续落去咧？你自己睇到？ 应该咧，嗱，佢啲疫情咧，基本上有自己规律嘅，佢该升升，该跌就跌啦。咁而家咧，应该都系喺一个跌势啦，都比较明显嘅。 你自己预计一路都会跌落去，有冇话跌到一个咩位会停啊？ 即是佢跌到即是嗰个病毒找不到佢可以感染嘅人啦，咁咪停囉。 数字上面呢有冇一个预估到啊？应该 即是会系为即是你想话佢跌到零呢，应该就冇乜可能嘅。 即可能每日都維持翻千幾二千宗，最少都係咁樣。 係啦，係啦， 好，我見你哋文章入邊咧提到話市民大眾應該開始明白咧，新冠病毒感染已經喺香港咧係扎根，並且已經成為風土病呢個事實咁。點樣睇到係咪一個新冠病毒係咪變成風土病？係咪睇一個殺傷力定係點樣定義咧呢樣嘢？ 嗱，佢睇好幾樣嘢去睇啦。一個你頭先講殺傷力啦，即係佢而家重症死亡係好少啦。 嗯， 即係。九成九以上嘅人其實都係輕症，甚至係無症啦。咁同時咧，亦都可以睇埋佢嗰個我哋叫做有效繁殖率啦。即係話咧，佢簡單地講就話一個人喺呢個我哋香港而家呢個環境裏面，一個人中咗招以後，佢可以傳俾幾多個人？咁而家嗰個數字咧已經係跌到一之下噶啦。咁即係話咧，如果佢跌到一之下咧，即係話嗰個疫情始終係會。假以時日是會受控的，即是不會爆的了。咁呢其實我們如果看回過去三個月呢，三個月的情況呢都是在 1.2 到 1.5 之間的，即是說呢是很低的。咁其實我們新冠最罩的一件事呢就叫做什麼呢，就叫做超級傳播，即是說呢是大爆。咁現在其實呢我們香港呢根本上就沒有這個超級傳播的土壤給他的了。咁所以呢你見我們每間即係一日，你話有可能有100個同學係，即係佢哋每日都有檢測嗰啲抗原檢測嗰啲細路哥。咁如果咧佢係有100個學校中招咁咧，可能只係得120個人，即係話咧其實一間學校可能得幾一兩個兩三，最多兩三個人係唔會多嘅。 我見你哋另一個討論咧，就係話六月起就可以應該叫做新一波疫情，就叫做第六波咁，同過往政府一路形容為第五波嘅初期，同埋近日第五波疫情咁，那個説法係有啲唔同嘅。點解你哋會咁樣定咧？又 因為其實嗰、那個今次嗰、那個呢一波咧，佢嗰個主要嘅毒株咧都變咗啊！即係上一波其實最主要係 BA.2， 而家就變咗 BA.5 啦。咁其實咧就係、是、唔同嘅一個。毒株嚟嘅，即係嗰個病毒嘅毒株都唔同咗。咁咧，同埋咧，即係話咧，即係佢上一波其實係差唔多去到底噶啦，然後咧又再升翻上嚟嘅。咁所以咧係用第六波嚟睇，佢都可係比較合理啲。咁當然你如果按政府，佢都認為佢仲係第五波嘅餘波。咁我哋都唔想爭議呢件事。關鍵一個問題咧，就係話我哋其實香港二三月份。嗰陣時咧係死咗好多老人家，咁其實咧呢件事我哋嘅主張係認為咧，其實呢件事係完全可以避免嘅。係而家嚟講咧，我哋亦都係有唔錯嘅手段啦，包括有疫苗啦，包括有呢個口服抗病毒藥啦。實在唔得嗰陣時，可以將啲老人家逆向隔離啦。咁如果我哋做曬呢啲嘢嘅話咧，係即使再爆都唔可能再好似二三月。同時咧，我哋同時亦都好清楚咁覺得咧，而家依個香港咧已經係唔再可能。如果我哋只要做得啱嘅話咧，係冇再可能咧，再好似二三月咁爆噶啦。因為咧，我哋大多數人即係我哋五月份嘅研究咧，講明有九成嘅香港人其實係有比較強嘅中和抗體噶啦。 咁、 到而家嘅話，一直亦都係有嘅。 你先话唔会好似二三月咁爆啦，而家香港呢个情况。换言之，之前我见到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都喺网志提到话，如果用五月至今嘅死亡率去计咧，系0.1，同季节性流感咧系做一个嗰、那个死亡率去比较咧，佢觉得用呢一个五月去到而家计一个死亡率，或者有啲讲叫病死率啦，系叫犯咗一个严重嘅选择性偏误，咁啊无视咗一啲几千个新冠死者嗰个嘅不幸，亦都话形容系误导市民轻视新冠疫情嘅咁。你哋就头先都提到第六波嗰、那个状况就係由6月1日起计到9月12日啦。咁会唔会就係正正係落入咗政府呢一个说法，就係、是、抽咗一啲数出嚟，就係、是、所谓严重选择性偏误呢？同唔同意呢个讲法呢？ 嗱，咁我哋係唔争议佢究竟呢係应该成年计定係由疫情一开始计。我哋其实需要讲明一件事好紧要嘅呢，就係话其实我哋二三月嘅事件咧，其实系可以避免嘅。即系嗰阵时嗰个死亡率咁高，主要系因为咧老人家冇打疫苗。如果你计咗嗰啲打咗疫苗嘅老人家咧，就嗰个死亡率根本就唔系咁嘅。 OK， 咁所以即系我哋而家，如果你系我到其实到而家呢刻， 都係有一個隱憂，個隱憂咧就係老人家打三針咧先係得50%。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嘅最大嘅隱憂就係老人家要打齊疫苗。 嗯，但係老人 咧，當然細佬哥都係可以係要打啲添啦，係啦。 小朋友同埋老人家，咁啊三至十一歲而家打針方面打咗兩針嚟講咧，就係69%；80歲以上嚟講就係68%左右。需唔需要等到佢哋嘅接種率去到一定嘅水平，或者再高啲先至要復常咧？整體嚟講， 即係我哋覺得咧就冇辦法等嘅，因為咧香港都比較自由咧，你係冇辦法監人哋打疫苗嘅。即係我哋所以提出嚟話用呢個疫苗通行證啊，俾多啲誘因佢啊，咁都係需要嘅。咁同埋咧就係話我哋唔需要話去因為呢啲八十歲老人嘅一個係其實係我哋成個社會裏面一小部分，我哋唔係話我哋唔要唔理佢，因為我哋而家有三招啊嘛，可以鼓勵佢打疫苗，打一齊疫苗。第一，第二個咧就話如果我哋係嗰啲唔打疫苗嘅老人家咧。我哋其實咧就有疫情嗰陣時咧，就應該咧係恆常性咁同佢哋做抗原檢測。 嗯， 咁樣咧一中招即刻死藥，咁樣樣咧亦都可以救翻一大部分嘅人。 OK， 我見你哋都其實覺得要復常嘅，不過咧就係可能係一啲未打疫苗嘅市民啦，咁就可能冇咁快住，咁啊打咗疫苗嗰啲市民咧就可以快啲做個復常嘅。首先，你哋諗住可以復常嘅方向係啲咩啦？第二就係、是。如果你哋講到復常，即係可能一啲社交距離措施係會放寬，會唔會令到啲打咗針嘅人流交往高咗、多咗，感染風險高咗，而令到一啲未打針嘅人嘅風險亦都會高咗咧？會唔會係咁咧？復常帶嚟嘅一啲情況， 其實我哋而家未打針嘅人係好少啦，呢個係一點啦。第二個咧，其實我哋係覺得頭先講咗啦，即係你要雙管齊下嘅，未打針嘅人咧，咁你就要做多檢測，咁咧就係、是。即係其實最緊要都係老人家啦，因為後生仔咧，如果你就算係中咗招咧，都唔係嗰個危險性唔係咁高嘅。 嗯，但係因為譬如你話未打針嘅人做多啲檢測係一個自愿性嘅做法嘛，但係你成個社會要復常就好難監嗰啲人一定要做多啲嘅檢測噶嘛，係咪咧？即係未打針嗰啲人。 咁我哋即係要做一個機制出嚟咯，即係話咧係你未打針嗰啲人就係要做，即係當然我哋一方面都係要係。本於即係嗰啲市民嘅嗰個自覺性啦，香港個成個文明程度比較高嘅，咁即係如果佢哋即係如果後生仔咧，即使佢話佢冇打到針，咁佢咧就其實咧就係嗰個感染機會係高嘅，即係我哋根本就有科學數據講出嚟㗎啦。你如果係一針都唔打嘅話咧，咁你有成五成嘅機會、四五成嘅機會咧係會被感染。咁佢通過咁樣感染咗，佢亦都係有一個免疫力。即係如果係老人呢，咁我哋所以其實係應該集中嗰啲老人，因為我哋老人呢係最容易重症死亡嘛。 嗯， 即係我哋成個個方針呢應該都係防重症防死亡，即係將呢個減到最低，咁就保護呢啲咁嘅老人家，即係脆弱嗰啲群體。 我見你哋提到話，即係未打針嘅市民啦，經過一年時間仍然對疫苗有猶豫，再俾時間呢，喺文章度都提到話，再俾時間都唔會有太大改變。是不是換言之在日後復常或者整個疫情都是慢慢驟降不會再太嚴重的時候，這些未打針的市民去不同的處所仍然是需要有一些限制，譬如去食肆，現在有疫苗通行證的，他們沒有打針是不是仍然不可以去食肆呢？你怎麼看在復常之路這一班未打針的人應該怎麼處理？ 即是我們現在都是認為這個疫苗通行證是需要的，因為我們要提供這個誘因給他，同埋在科學上講呢啲人其實係應該去打針嘅，即係為自己好，為社會好，為朋友好，為你自己屋企裏面嗰啲嘅老人啊，或者係有基礎病或者係長期病患者好，咁佢哋係應該打針嘅。咁但係如果佢哋而家佢係唔想打，佢真係有呢個咁嘅 resistance， 即係佢唔想打嘅呢個咁嘅 hesitancy， 咁我哋咧就係香港都自由社會嚟，所以我哋咧即係。是可以有啲一限制俾佢，鼓励佢同埋说服佢，但係呢唔可以强迫佢嘅。咁所以呢就係、是、呢部分人就係两样㗎啦。即係老人家呢，我哋就要靠多啲检测，早啲发现，俾藥佢食。后生嗰啲呢就係、是、即使佢係自己感染到，将来佢其实都係有咗免疫力嘅。 Okay. 另外我見譬如抵港人士的檢疫日數方面，你哋係咪話即係香港都在文章度提到話有條件進一步實現以檢測係代替隔離嗰個零加七？甚至到零加七方案或者是更進取的方案，你哋諗住個心目中是點啊？所謂更進取，可以係咪去到而家啲説法零加三，甚至零加零咁樣，係咪可以做到咁咧？呢個短期之內， 即係其實喺嗰個檢測方面咧，其實我哋可以減少啲做嗰個核酸檢測，做多啲抗原檢測，因為其實咧，我哋篇文亦都有講到咧，其實有科學數據講明咧。其實你如果連續做，即係每日做一次，連續做三次，或者你係隔日做，即係喺三到六日裏面做三次嘅抗原檢測咧，其實你如果你一個人中咗招嘅話，咁你咁樣做法嘅話咧，係有九成八嘅機會，即係98%嘅可能性咧，揾翻佢出嚟嘅。其實你做核酸咧，都係差唔多嘅啫。即係所以咧，即係如果我哋係用抗原，咁就係即係簡單啲啦。咁你可以咧話我哋留翻大概。在第三日或者第五日做一两次核酸，就减少啲做核酸，多啲做抗原。 嗯，会唔会去到零加零都可以接受呢？而呢个会唔会带嚟好大嘅输入个案嘅风险呢？ 其实我哋嗰个输入个案呢，即係整体嚟讲睇返数据呢，係占比数好细嘅啫，即係1-2%嘅啫。即係其实我哋而家喺社区里面有感染嘅人呢，仲多过你输入。咁所以呢就係、是嗰、那個唔係構成一個大嘅風險嘅，同埋我哋都講明咗，其實香港而家係冇條件係出現好似二三月嗰陣時嗰個大爆發嘅、因為大家係有咗嗰個免疫力。 頭先我問你個，你哋話可以更進取方案嘛？你哋除咗話零加七之外，更進取心目中可以去到點？ 即係零加七裏面嗰個檢測咯，即係檢測裏面做得更簡化咯。 OK， 即係就唔係話日數上面去到再少啲嗰啲嘅醫學監察，去到零加零咁樣，就唔係呢一個方向 係 嘛？ 我係主張一步一步行，即係我哋咧行一步。你聽完我哋改咗三加四咁，睇白都冇一個大爆發。咁我哋行咗零加七，零加七以後我哋可以再行。即係其實我哋應該始終都係用最細嘅代價取得最好效果。Okay.只要我哋做到呢點，咪得咯。 我見近日有啲人都提到話，上飛機前要做核酸檢測，但係可能有啲地方要做核酸檢測都唔容易嘅，要揾呢啲地方。取消又得唔得咧？或者翻到嚟香港係咪都繼續做核酸檢測咧？可唔可以用快測去代替咧？咁你覺得有冇必要性咧？仲繼續喺上機前同埋翻到嚟香港要做核酸檢測？ 即係如果佢係，正如亦都係可以用抗原檢測代替啦。第一件事就係、即係佢如果喺要求佢喺屋企做咗三次。咁即係如果佢係未上機之前感染咗唔知嘅，即係從科學道理上講，基本上你做咗三次抗原檢測以後咧，根本上可以揾翻出嚟噶啦。咁咧就係、是，所以你係可以多啲用抗原檢測，係最即係將嗰個核酸檢測咧係用喺最需要用嗰個地方，咁啊減少啲，因為我哋使咗80億做核酸檢測嘛，咁其實我哋可以減少啲需要用喺最需要做嗰陣時，即係譬如佢一落機嘅，我哋做一次就算啦。咁咧以後隔咗幾日再做，因為你反覆做好多次，其實冇意思。 OK， 另外就文章提到話，啲患者都用病情去決定，就係如果處方口服藥之後咧，病情好轉咧，可以出院啦，就唔需要等到個 CT 值去到某一個水平，或者跌到病毒量某一個水平咧，先至俾佢哋離開啲隔離措施。呢、這個會唔會帶嚟個社區一定嘅風險呢？ 其实咧，从个科学证据嚟讲咧，呢啲人根本上咧就冇乜传染性嘅。 嗯， 即系咧吓，佢嗰个 CT 值已经系，只要佢嗰个 CT 值咧响呢个25以上嗰啲人咧，传染性系好低噶。咁啊，何况咧佢哋香港市民嗰个服从性好好噶嘛，佢哋翻咗屋企都唔会即系四周围行噶嘛，多数人啦。 长者都得唔得？院如果你住 细嘅。 如果你住院社啲長者係咪都可以跟翻呢個標準做咧？ 其實係可以做嘅，咁啊，即係你當然院社嗰啲嘅話咧，就係、是、你院社可能如果有條件將佢係同其他人隔開一段時間，咁可能咪會提高咗嗰個安全性咯。 嗯哼，另外亦都提到話私家醫院又好，公立醫院又好，喺門診或者住院嘅醫治一啲新冠病人咧，只需要做一啲簡單嘅分隔佢哋，就唔需要擺曬入去負壓病房咁。呢、這個因為之前，譬如私家醫院都擔心收一啲新冠病人啦，亦都有一啲醫護人員曾經喺一啲醫院度有一啲群組式嘅感染啦，會唔會令到多咗一啲嘅感染喺醫院嗰度，導致醫護嘅人手都有一啲壓力咧？呢、這個做法 其實咧即係話而家咧嗰個 我哋香港，就算你系医生也好，系呢个市民也好咧，即系发生嗰个爆发式嘅流行，即系话一个人传十个，一个人传一百个。头先讲嚟讲去都讲呢一点咧，就系嗰个可能性系好少嘅。咁医生其实全部打齐晒针，做齐晒防护嘅。即系如果你话医生睇咗个病人就会中招咧，咁就医生嗰个训练一定系有啲问题嘅。 嗯。最後講埋啦，你哋話戴口罩應該係最後撤除嘅一個嘅措施，用咩標準睇幾時可以係唔使戴口罩呢？又 咁即係其實我哋講咧係，亦都係符合翻嗰個用最少嘅代價收到最好嘅效果。即係你戴口罩咧，即係你除咗防咗個新冠啦，其實我哋都睇見有見咧係連流感都防埋嘅，其他嗰啲病都防埋嘅。咁、即係我哋到比較安全，我哋度過咗呢個最后呢个第六波啦，咁然之后又过埋冬天啦，咁嗰阵时如果大家觉得系可以譬如喺出街唔使再戴啦，咁嗰阵时咪可以再安全啲做，因为而家戴口罩嗰个代价唔系咁大。 明白 ，OK， 唔该晒金东彦教授，同你倾到呢一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屯门发生致命车祸，清晨五点几，一架客货车沿屯门青云路往龙门居方向行驶嘅时候，同一架单车发生碰撞，单车上嘅71岁男子受伤，送院抢救，其后不治。美国总统拜登同英国首相卓惠斯将会举行会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白宫简报会上说，拜登和卓惠斯会在当地星期三会谈，讨论两国经济关系和北爱尔兰问题。早前有分析指出，美英两国关系处于重要过渡期，卓惠斯的对俄立场似乎和拜登一致，但他有意推动立法程序，改变脱欧协议中涉及北爱尔兰的部分贸易安排，令拜登政府官员高度关注会否在英国和欧盟之间触发紧张局势，以及会否破坏北爱和平进程。中方强烈谴责美国长期存在任意拘留问题。中方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和任意拘留问题工作小组互动对话并发言，说去年美国羁押超过170万个移民，高达八成被关押在私营拘留设施中，当中包括45000个儿童。私营拘留设施条件恶劣，被羁押的人身心健康受到极大伤害，侵犯人权的现象不时发生。中方代表又说，20年来美国未经审判就将一些人任意拘押在关塔那摩监狱，敦促美国结束肆意侵犯人权，并正视自身人权问题，停止任意拘留难民和移民等行为，向受害者提供救助和补偿。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所罗门群岛外长马内莱。王毅表示，中所建交三年以来，双方全方位交流合作，为所罗门群岛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事实证明，中所建立外交关系完全符合所罗门群岛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王毅强调，中所之间的合作是南南合作的典范，发展中国家亦都有发展的权利。马内莱表示，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发展伙伴，感谢中方为所罗门群岛举办太平洋运动会提供大力支持，助力改善基础设施，改变国家面貌。另外，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农业、警务、教育、渔业等领域双多边合作，推进太平洋运动会运动员村、国家转诊医院综合医疗中心等项目。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3.54，瑞士法郎0.964，加元1.336，人民币7.019，英镑对美元1.139，欧元对美元0.997，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 日经平均指数报27,424点，跌26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5.49美元，卖出1,666.2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多宗交通意外，咁有啲就清咗场噶，咁但仍然系挤塞噶。咁先讲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湾位对出啦，咁影响住而家康庄道去翻红隧嘅九龙出口咧，就比较挤塞。咁龙尾排翻去消防总部对出啊，就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啦梳士巴利道转翻去红磡海底隧道嘅出口咧，就比较挤塞，咁车龙排到去消防总部对出。西沙路近住西沙茶座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去西贡方向龙尾就喺帝琴湾，去马鞍山方向龙尾就喺大洞对出。就系西沙路近住西沙茶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都受影响。去西贡方向龙尾就帝琴湾，去马鞍山方向龙尾就喺大洞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嘅快线咧，啱啱发生交通意外，咁所以影响到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连德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观塘绕道近面粉厂对出。就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连德道桥底嘅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面粉厂对出。咁另外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上城啦。另外红天路嘅车龙咧就近住红字路，朗天路嘅车龙咧就近住天福路对出。再讲多次啦，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都有车龙噶，分别龙尾咧就喺上城、红天路近住红字路同埋朗天路近住天福路对出。咁另外咧都系受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影响，屯门嘅明琴路去蝴蝶村方向近住杯道路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青田路对出啊。就是屯門的明琴路去蝴蝶村方向近住杯道路部分行車線現在仍然封閉，龍尾排到去青田路對出。剛剛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天富海灣的意外剛剛清理好，但是一帶仍然是車多。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西行在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排到馬會大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挤塞，排到去彩虹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边个会在你做运动的时候陪你一起动，紧张的时候陪你打气，惊的时候同你一起惊？讲紧嘅就系你嘅心脏啊！要好好保护心脏，佢先可以陪你走更远嘅路。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正令一点世界心脏日》系列，同你一起护身护心。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皇位争夺，政治角力，杨洋饰演嘅王子 赵露思饰演的公主角色，除了都是武林高手，两人身份亦卷入皇位争夺，以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下，究竟边个是胜利者呢？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022年九月二十一日，田径总会积极计划于明年二月举行香港马拉松， 新增5594宗确诊，多七名患者离世。 政府就检讨港铁票价调整机制展开三个月公众咨询。 乌克兰东部两个亲俄势力控制地区计划举行入俄公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刚才讲到疫情的情况，也都提到专家，几名专家呢就是港大学者来的，就是近日有撰文，包括有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啦，袁国勇啦，同埋头先在电话旁边同我们谈的生物化学系教授金东彦。他们在文章那里提到一些就着近日疫情啦，可以下一步点等等的建议。提到话可以取消餐饮场所的营业时间同每台人数等等的限制啦，逐步取消室内活动，交距离措施，但要确保咧场内嗰啲先锋供应啊、换气量系符合法定要求嘅。睇到譬如外防方面入境嘅旅客个案咧，就话唔会对医疗系统造成明显压力嘅，认为系绝对有条件实现零加七方案，甚至系更加进取。亦都提到话新冠患者咧获处方口服抗病毒药之后咧，病情好转就可以出院噶啦，唔需要等到病毒量咧下降或者 CT 值咧去到某一个嘅水平等等嘅，有唔同嘅建议啊。你自己点睇近日嘅疫情同埋一啲所谓要放宽嘅措施可以点咧？系咪就系可以一个时机踏上呢个复常之路？点样嘅方向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有罗婆婆打上嚟嘅，早晨。 系。 早晨，罗婆婆。 早晨， 你好啊，请讲啊。 我咧就前日白巴士咧，我就去商场搭上嚟，我咧总站啊两个站，一个上车阿伯咧就戴紧口罩，一坐低咧佢就嗰个口罩咧屈咗下下巴嗰度。 即系冇戴好啦，跌掹咗落嚟。 冇错，系佢唔系跌落嚟，系卧咗落嚟。卧咗落，即系我行街咧，都系成日都系有嗰只阿伯咧，店铺嗰只阿伯多数都系将个口罩咧卧咗落嚟下巴嗰度嘅。 所以你自己觉得危险定系唔？系、 啊、我即刻起身啦，行个车门嗰度啊，我唔坐嗰度啦，我即刻起身行到车门嗰度，我扶住就算数噶啦。佢咁少地方，佢都即系你坐巴士呢度，好容易传染到人噶嘛，有事，所以我怕咗啲，所以我而家一睇见有嗰啲咧，我就即刻走噶啦。 OK， 好啊，唔该晒罗婆婆。讲到去巴士搭巴士，见到其他乘客戴口罩，唔系好恰当嗰个情况。咁、就张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 你好，请讲。 我见到啊，周街都有人啊担住口烟啦，那个口罩跌咗落下巴度啦。周围都系，我想问一问，你可唔可以揾到个专家答我？譬如翻嚟零加七，七日都喺屋企，跟住咧喺屋企，佢系咪有个黄码俾佢戴嘅咧？ 哦，即系你意思，如果真首先而家就未知系咪真系会放宽到零加七啦。但系你意思，就算有如果零加七嘅话，系咪有黄码限制佢哋，即系佢可以翻工翻学，但系咪唔可以去某一啲嘅食肆啊等等呢啲处所咧？你想唔想要咧？你觉得有冇需要咧？又 唔系，因为咧我个仔要翻嚟香港换身份证，同埋要去银行搞啲嘢，究竟带住个黄码可唔可以去银行同埋去呢个换身份证啫 ？OK， 同埋去换车牌。 最紧要系呢一样要清楚啲，要清晰啲。你可唔可以帮我问下啲专家咧？ 我哋睇下专家如果真系讨论到呢个方向嘅时候，可唔可以提到呢一点啦？即系皇马嘅需要性系点咧？咁嗱，不过而家个重点就系仲系3+4嘅，究竟系话会放宽嘅话，系咪真系去到0+7咧？点样嘅具体情况系点咧？都有待政府咧系再进一步嘅公布嘅咁。嗱，头先又讲到有关于疫情嘅情况啦，另外大家都关注到有关于体育嘅事项啊，咁啊原本已经宣布咧取消咗第五届嘅渣打马拉松啦。咁啊，见到田总咧，即系田径总会咧，寻日都发声明，就话过去咧几日咧同相关嘅部门沟通咧，就获得政府全面支持之下咧，系积极计划喺出年2月咧举行呢个渣打马拉松嘅。咁啊，呢一个情况你自己点睇咧？1872311 另外我哋见到咧都有议员咧关心到咧有关于啲入境嘅限制啊。咁啊头先提到咧，譬如3+4之下。是不是可以有些放宽的空间呢？0+3有人讨论到，有人酒店业界见到一些提到0+0的咁，各种各类的方案近日都有讨论到的。又想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早晨。 早晨 吴杰庄，我见你在社交媒体都有提到说，早前在外地公干完之后， 你自己有些亲身经历过在回来那个检疫的情况，是吗？ 是啊，我是都个几月前啦，咁7月尾出咗去，跟住8月初翻嚟，咁嗰阵时都俾一啲意见啊，政府关于即系我哋翻嚟要填嗰啲健康申报嗰个流程啦。咁其实政府都做咗啲工作嘅，咁啊将嗰个填申报表主要三个资料啦，包括嗰啲订酒店嘅资料啦，即系检疫酒店，同埋嗰个PCR 48小时，仲有个打嗰两针嘅疫苗嘅证明，填晒咧就可以入境啦。咁之前咧就我有个建议咧，即系话会唔会喺外地已经去做呢件事啦？咁点知咧，佢都听咗意见，但系就做咗一半，就全部将个责任咧就推咗外面。咁 咩意思啊？点样全部将个责任推咗外面？讲紧边一样嘢？ 即系将嗰个佢哋有所谓嘅绿码，即系佢会攞齐呢三个资料咧，有个绿码咧先可以登机，就推咗去外国。嗰啲關口嗰度，咁變咗咧我嗰個貼文咧，前日咧就係一個市民投訴嘅，佢就因為呢樣嘢咧就上唔到飛機喺土耳其嗰度，原因就係有好多朋友喺外地飛翻香港咧，可能有部分朋友啲手機又上唔到網，有部分咧就冇智能手機，亦有部分咧就係唔識中文，亦都唔識英文，咁唔知點樣填嗰個表，咁變咗當地個航空公司咧執行呢件事咧就非常嚴謹。見到你冇個綠碼咧，就直接唔俾佢上飛機。咁變咗就有幾位朋友就因為呢樣嘢咧，就翻唔嚟香港，所以我就貼咗個文 ，OK， 去講呢件事嘅。 呢個係香港市民定係咩嚟？即係話佢哋唔識即係中英文，或者冇智能手機。因為譬如一般市民，大家可能認知可能都起碼都識中文啦，要填嘅嘛。咁同埋智能手機係咪即係都唔係咁難咧？即係要用到去填呢一個嘅健康申報表，點解會有呢啲問題出現咧？ 冇錯啦，我嗰、那個市民就係香港人嚟嘅，一個專業人士。咁佢本身就係、是、佢個問題就係嗰、那個疫苗嗰、那個打疫苗嗰兩針，因為佢同行有啲朋友，咁啊喺呢個疫苗個攞唔到個記錄落嚟咧，佢就變咗 show 唔到嗰個記錄，就出咗問題。咁至於唔識中英文嗰啲就係啲外國人嚟嘅，就真係摸唔著頭腦。咁啊另外啲內地嘅人士又唔識英文，咁變咗同當地啲職員溝通唔到，咁變咗聽佢講喺個閘嗰度咧，有30多人咧就形成一片混亂，即係大家都做唔到個碼，因為飛機要飛咧嘛。你諗下個情況，我哋喺個閘口度，如果唔能夠上機都好緊張噶。咁變咗就30多人裏邊，聽講都有接近10人咧，係真係冇得上飛機，咁啊飛機就起飛啦。 咁都唔少喎，10人因為呢一啲嘅措施而買咗機票上唔到飛機，因為。 是啦是啦，這個可能都未必是單一事件，就是他自己親身體驗在土耳其，其他外地會不會有呢？那變成了旅客可能對香港的、那個形象就是都受打折扣，因為始終現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不需要搞那麼多程序了，那變成了這個是對一些外地旅客非常之有影響的。變成我出現這句聲之後呢，當局都找了我的了，即其實這件事可能其實大家都不清楚，原來48小時前呢可以填呢個表嘅，就唔需要等到去機場先填。但可能那個宣傳 未必咁足夠，其他人係唔清楚，去到機場先知道咧，咁而家就好瀨氣啦，佢哋就喺度時間唔夠去填呢個表，搞唔清楚啲嘢。 喺機場上機之前填同埋預早填嗰個嘅分別係啲咩？頭先你提到話你收到嗰個投訴咧，係話攞唔到嗰個疫苗打咗兩針嗰個證明嗰個碼，個原因係咩？係因為上唔到網就係、是、因為 佢嗰個唔係嗰個，佢係一個，因為佢攞翻個碼咧喺嗰個點講，即係嗰個填表嗰個過程裏邊咧，佢要 show 翻俾個航空公司睇到你嗰、那個全名啦，包括嗰個身份證號碼或者你嘅證件號碼啦。咁但係我哋嗰、那個香港政府嗰個打完疫苗咧，咁佢嗰個係打咗星星嘅，有啲資料唔足夠嘅。咁當地嘅員工佢就好簡單，佢執行就係、是、哇睇得對翻你嘅名同埋你嘅身份證號碼或者護照號碼，發覺咦對唔到喎，咁佢就有個疑問喺度啦。咁啊中間 keep 住咗，咁林林種種啦，呢一類問題都會發生嘅。 嗯，咁啊有啲乜嘢可以係修改咧？係咪就變翻譬如未必係交俾外面嘅航空公司嘅櫃位嗰度做呢一啲嘅檢查，翻翻嚟香港做，定係即係翻翻回頭攞啊？定係有啲咩建議可以做咧？針對呢啲問題， 我覺得原意係好嘅，即係政府將呢個工作交咗俾外邊，但係就可能喺個宣傳上邊咧做多少少，同埋可能喺個語言上面咧，呢個都會真係出問題嘅。有啲朋友真係未必真係中英文識嘅，咁可能係其他國家語言呢個處理，同當地嘅航空公司去溝通多啲啦，即係等佢哋預早48小時前，或者當個客人訂機票前已經知道原來你可以提早，唔需要機場先填嘅，因為去到機場可能有啲朋友冇 WiFi 啊，或者啲其他問題咧，要填唔到呢個表咧都比較心急嘅。咁如果佢如果喺上機前喺佢自己屋企或者其他地方酒店度，其實有一定有網絡啦，甚至冇手機都可以去揾到啲電腦去填呢個表，應該都唔係大問題嚟嘅。所以咁關鍵都係宣傳嗰度。 除咗話頭先呢個情況啦，你留意到啦，三加四近日都有人討論係咪可以係即係放寬啲咧，即係呢一個嘅入境限制係咪可以去到零加七、零加三甚至零加零咧？咁你自己有咩睇法咧？呢、這個？ 呢、這個其實我係早喺五月幾嗰陣時已經同當時候任特首講啦，即係對外通關係非常之必要啊！當時睇到個勢咧，全世界都係開放緊啦。咁、今天已經係九月中下旬啦。咁其實大家睇到每日新聞都係啊，日本又放開，韓國甚至話落地都希望唔需要做核酸啊，即係之前係廿四小時。咁、香港我諗都與時並進咧，睇住個疫情嘅變化咧，我覺得頭先討論到嘅包括零加三。這個我想是保守的方案，甚至零加零是比較應該要做。當然了解政府是比較擔心就是那個我們的醫院的壓力，如果多了感染案例會影響到我們整體的醫療系統，這個同意的。但是我們都在三月份二三月份那時候大規模的一些爆發，我們醫院應該都有相對的經驗，我都去信問了當局，當時我們這個情況之後吸取了什麼經驗，有啲咩相對措施處理翻嗰種壓力，咁樣有一對相對嘅措施咧，我諗我覺得就算去到零加零咧，我哋應該針對今日嘅疫情咧，係可以做到嘅。 另外亦都提到話，即係上機之前做嗰個核酸檢測有冇需要咧？有啲議員提到話好難揾，喺外地要揾到48小時內又要做到個核酸檢測，你有冇類似呢個問題係面對到？ 我自己親身經歷啦，我個零月前喺韓國咧，好老實真係好難揾嘅。咁佢一來佢要揾到一間做核酸嘅地點已經唔容易啊，因為外國係冇呢啲社區嘅呢啲疫苗嘅中心嘅。咁一般都係啲診所或者醫院裏面做，咁啊為數不多，加埋一啲非英語嘅地方咧，咁你要揾個英文嘅報告走出嚟咧，亦都好困難。同埋個價錢都不菲嘅，即係平質一兩千港紙，甚至係幾千蚊港紙都有嘅。咁變咗對啲旅客嚟講咧，就係增加個成本同埋個負擔啦。咁如果其實我覺得係快測咧，其實雖然個準確性未必一定去到 PCR 咁高，咁但係今時今日大家做呢個快測都比較習慣，同埋個密度啊，將個快速拍測嘅密度提高佢咧，咁可能個準確度咧都有一定嘅保障。 OK， 咁係啦，講翻譬如先零加零咁樣啦，咁其實我覺得係可以令到旅客每天去做呢個快測咧，其實在今日嚟讲，嗰个防疫的要求，我觉得都是有一定的保障。 OK， 好，唔该晒吴杰庄，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 伍傑莊是立法會議員，就住一些入境的限制、隔離檢疫、那些設施措施怎麼看呢？18723繼續講你的看法。剛才提到關於渣打馬拉松，現在田總就昨日發聲明說，過去幾天跟政府部門談，就說積極計劃在明年2月12日是舉行渣馬的。體育專員也提到說，正同田總是就住原本他們說25000名參賽者這個方案是商討細節，但都要視乎疫情的發展要是調整的。又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主席郑永信，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各位。 早晨，郑永信，点睇田总最新呢一个话获得政府全力支持，谂住积极计划二月搞香港马拉松赛事呢一个最新嘅进展点啊？ 咁我谂呢个都系好消息嚟嘅，即系谂经过各方面嘅努力之下，咁大家即系田总或者政府都听到即系市民嘅希望啦，咁所以都愿意即系去再复办呢一个赛事，我相信系好事嚟嘅。咁而当中嗰个时间性咧，其实褪咗咧都有佢个好处啦，因为其实渣马以往都系2-3月举办嘅，咁其实都系天气都比较好啲，亦都期望啦，到时可能嗰个防疫个限制里边咧，譬如去到0+7啊，或者更加好嘅放宽咧，都可以吸引多啲唔同嘅国际跑手嚟到香港啊，咁样。咁所以我哋方向是同意的，咁不過喺好多細節我知道咧都未公布啦，包括咗即係究竟嗰個人數嗰個上下限究竟係點樣啊，會唔會可以多啲啊，以至到時當日個安排啊咁樣。咁我希望政府嚟緊呢一段時間即係同田總有個比較好嘅密切嘅溝通，咁啊希望夾好佢咯。 嗯，換言之，其實即係變咗2022年成年都冇呢個嘅渣打馬拉松喺香港搞嘅咯，即係好似即係冇咗一年咁樣個。去到2023年係應該2月搞一次，去到年尾再搞一次，定係點樣咧？ 佢咁啊，呢个就要睇下田总到时嘅安排啦。因为其实原本咧咁多年咧，渣马都系喺2月份嘅。咁但系因为其实又系因为疫情先褪咗去11月啦。咁究竟而家我哋如果2月做得到嘅话，年尾仲做唔做，定下年年头咧？咁呢个我谂就要睇下下一步啦。不过即系总括点都好咧，都叫做即系喺个短时间里边系可以即系再办啦，就唔会停到去讲紧明年11月。咁点都系好啲嘅，我相信。 嗯，点睇喺好似几日之内嗰个进展又有啲扭转咁样啦，原本就系话即系取消咗，咁不过而家都系话25届即系第25届呢个渣打马拉松咧，就系会喺2月就褪咗几个月系举行咁样。对于一啲运动员或者参赛嘅人士嚟讲，你觉得个影响大唔大？或者近日啲消息，你自己觉得对佢哋嘅影响系点？ 初頭咧，對於好多跑手嚟講咧，都係會失望嘅，因為可能佢哋已經開始準備咗啦，咁樣咁就停咗個賽事，因為其實一個比賽咧，要特別一個跑一個全馬咧，即係都可能亦都最少3個月嘅訓練啦，咁樣咁所以而家可能佢哋都要重新調整嘅，即係可能如果去到明年嘅時候咧，佢哋嗰啲訓練量啊，各方面都要再調整過啦。不過我諗整體佢哋都會歡迎嘅，因為始終香港嘅賽事咧係有佢嘅特色喺度，同埋大家都喜歡喺香港跑嘅。咁啊，另一方面即係係咯，我諗之前呢幾日咧，即係都係各方都聽到即係香港大家都關心啊，希望有啲賽事或者一啲大型活動可以喺香港舉辦啦。咁其實佢哋經過咗協調溝通之後咧，係大家去一齊去做呢件事，我相信係好事嚟嘅。咁都希望係一個好嘅，繼續一個好嘅例子啦。即係不論係渡海泳啊，嚟緊嘅七攬啊，以至到有好多嘅一啲嘅國際賽事咧，我哋都希望政府咧可以更加主動咧，去同嗰啲嘅體育總會以至嘅承辦單位咧，係去商討啦。希望可以啲賽事都可以繼續舉辦。 你覺得如果二月係搞得成嘅話，而家話係即係積極係計劃啊嘛？你估係咪可以維持翻25000人呢個規模，定係可以係再多啲嘅人數咧？ 嗱，其實都我諗都好取決於個疫情嗰個情況啦，即係咁我哋梗係希望，如果係可以搞得多啲嘅，咁因為疫情我哋比較再更加穩定啦，咁我哋期望係可以有更加多嘅數字嘅，咁但係最緊要就可以開辦到先，因為其實舊年都係10000多人嘅，咁如果去到20000多其實都唔錯㗎啦，咁但係當然同我哋以前即係去到6-7萬人比，就即係當然仲有絕距離啦。 田總之前就話2個月嘅時間啦，即係通知係唔足夠啦，咁啊。見到明報引述政府消息嘅所講，就話唔會延至到賽事舉辦前2個月先要做決定嘅，盡量欲成其事。你覺得最早啊、最好最適當應該係要比賽前幾耐通知係確認呢個嘅比賽期咧？ 我諗啊，其實越快越好噶啦。我自己期望，譬如你可以10月份裏邊咧已經係可以敲定曬所有細節啦。因為其實咧都係嗱，你諗下10月10日，即係都係其實差唔多時間去訓練噶啦。其實如果之前個方案大家個已經係同意咗啦。咁咪基本上就仲爭少少好少嘅細節嘅啫。其實上一次即係我嘅理解，原本政府都有意喺11月舉辦嘅。咁但係因為好多可能喺細節上面，包括人數上下限嗰度有少少未傾好，或者嗰個跑個安排，嗰個起步個安排嘅啫。 咁既然都其實大部分嘅細節都傾好啦，咁不如就可以早啲敲定，咁令到嗰啲嘅參賽嘅人咧係放心啦。另外我都希望咧，即係呢個都係揸馬都係一個國際賽事嚟嘅，即係如果可以嘅話咧，都希望可以邀請到其他國家嘅跑手嚟到香港，因為其實舊年就如果我理解係冇嘅，咁希望今年都可以做得到。 你估计如果真系嚟紧再放宽一啲入境措施，有啲讲法话系咪零加七咧？咁放宽咗系咪就譬如零加七咁先计啦？系咪就可以吸引到啲海外选手参加咧？ 咁呢个要商量嘅，即系我谂田总佢哋往时都会系去邀请一啲嘅国际级嘅跑手嚟嘅，咁就嗰啲嘅跑手佢又要好多考量点啦，咁样，咁但系始终。零加七就總比三加四好，零加零就總比零加七好嘅。不過又我哋另一邊又要睇一睇，即係嗰個防疫嗰個安排啦。即係我覺得整體政府咧，其實佢哋個方向咧都希望係盡量放寬嘅。其實你睇翻其實過去幾個月咧，其實政府都零三加四都係一個月之前嘅事。咁其實佢哋都盡量做緊㗎啦。不過即係究竟係喺個疫情之下點樣可以做得到？咁我諗佢哋要傾論啦。 之前有啲香港馬拉松運動員咧接受訪問嗰陣咧提到話，十一月取消賽事之後咧就決定去外地參。我看到有些體育系的學者都提到說，即取消或者改期對個活動影響，可能都令到跑手選了譬如新加坡去做比賽，而亦都令到他們有個慣性或者整個練習的模式，可能是賽期可能是去了新加坡，他們練習整個時間又不同了，會不會因為這樣影響他們日後在香港繼續做比賽呢？怎樣看這個說法呢？ 通常咧就每年十一月到二三月咧都系跑季嚟嘅，即系全世界唔同嘅地方咧都搞马拉松噶啦。咁通常即系一啲跑手佢哋都会拣选一啲佢哋自己心仪嘅去跑啦，可能亦都唔会跑一个嘅，即系譬如跑渣马嘅时候咧，好多人可能去咗东京跑，又可能去咗英国跑咁样，即系诸如此类。咁佢哋都会去定嘅，咁你未必跑一个或者两个。咁所以咧就未必话一定系会，因为佢香港唔搞啦，佢就专登去咗新加坡跑，我又觉得未必，同埋新加坡真系好热嘅，其实啲人就唔系好中意新加坡度跑嘅。咁但系即系整体就系我哋都担心啦，都会有可能就系话有啲人系转咗去第二度啦，本来谂住嚟香港嘅。咁所以就係咁樣咯，所以我哋希望即係嚟緊嗰啲嘅賽事咧，即係特別喺香港搞開嘅國際賽事，唔單止係跑步嘅，即係所有林林總總都希望盡量爭取翻嚟喺香港做。 Okay. 好啊，唔該曬鄭永信，多謝你。鄭永信係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點睇今次田總呢個最新決定咧？18-7-2-3-1。 其中確診，再多七名患者去世，包括四男三女，年齡介乎43到92歲，當中六個人未完成接種三劑疫苗。BA.5 變種病毒株個案佔比增加到79.6%。疫情持續緩和，但係再有幼童懷疑因為感染並發腦病變，一名兩歲嘅男童染疫，有抽筋等病徵，檢查下發現腦水腫。而家需要靠藥物同埋儀器維持生命指數，情況危殆。男童喺8月底曾經打第一針疫苗，醫管局呼籲家長盡快帶仔女完成疫苗接種。信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據了解，港府正係研究取消入境酒店隔離，即係放寬至到零加七。對於網上盛傳港府今日將會公布放寬入境措施，政府嘅消息人士斷言否認。行政長官李家超尋日就五度強調，放寬要有序推進。據了解，港府目前仲有一啲放寬嘅安排係研究當中，未有定案。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人口急速老化，安老院舍宿位供不應求。不過第五波疫情期間，有超過9000名長者染疫離世，當中不少是院舍長者死亡個案，令到院舍宿位的輪候情況出現變化。有安老業界代表指出，爆疫前長者平均要等37個月，目前大幅縮減15個月，平均等22個月就可以等到。《東方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港鐵票價可加可減機制實施多年，每5年檢討一次。特區政府昨日起展開為期3個月的公眾諮詢，有立法會議員就建議設立盈利指數，如果港鐵在該年度有盈利就不可以加票價，如果有延後票價調整幅度，加入隔年取消的規條。運輸及物流局表示，目標是在明年的第一季完成檢討，並且在2023至2024年度起落實在票價調整之上。大公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香港近十年教育改革发展下，国民教育是学校课程的重要部分。局方自从2018年起，将初中中国历史科列为独立必修科，并且加强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教育，又以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取代通识科，加强学生的知识基础和慎思明辨的能力，正确理解国家发展、香港定位和世界大勢。即使疫情窒礙了兩地學生交流互訪，但本港近年仍然有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愛國教育支援中心等新資源補足學生的需要。文匯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星島日報》的社論說，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表示，香港接軌世界，與跟內地通關並沒有矛盾，港府根據疫情的變化和香港實際情況，因時因勢調整和優化防疫策略是無可厚非，意味着中央为香港先同国际通关开绿灯，港府是应该把握当前，有条件推行零加七，做好配套安排，让通关可以有条不紊进行。星岛日报社论。 明报社评话，香港渣打马拉从死而复生，虽然田总和政府都强调双方有心合作，但是给人的感觉就充满博弈操作味道。参赛的人数限制，政府最终接纳田总的提案，为挽留盛事而跪低，这类的揣测实难避免。社评话，香港疫下复常滞后，影响管治权威，政府疫情管控要有新思维，以免处处受制。明报社评。 文汇报的社评就讲到，本港在创科发展和产业转型方面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有加大输入人才力度的必要，特区政府应该广泛听取各界意见，制定全面的输入人才政策。社评说，大湾区内地城市近年已经陆续出台各项人才招来政策，本港也应该改变过去被动的策略，不妨更加主动，更加大胆招揽。文汇报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说，美国总统拜登扬言，如果中国大陆入侵台湾，将会出兵协助，是他就任以来第四次作相关表态，美方频打台湾牌，越益偏离传统战略模糊。社评说，中方除了继续广交友伴反制之外，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亦都申明当务之急是妥善管控台湾问题，以免对中美关系产生颠覆性影响。经济日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继续跟你讲多宗的交通意外和坏车事故先啦。先讲就是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的快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公主道近住创资中学。重复多次，就是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的快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公主道近住创资中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车龙就去到豪景花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豪景花园。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百胜角路咧就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香港单车馆。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百胜角路有坏车，龙尾排到香港单车馆。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嘅快线咧就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至于较早前屯门的明琴路去蝴蝶村方向，近住杯道路因为要处理较早前的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仍然是需要封闭的，龙尾去到青田路近住大兴村。屯门的明琴路去蝴蝶村，近住杯道路因为要处理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龙尾去到青田路近住大兴村。较早前西沙路近住西沙茶座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这一段的西沙路来回方向交通都是回复畅顺的。红隧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慢线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红隧九龙出口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 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有车龙的，排到去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因为受到交通意外影响，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过了电话机流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维园上桥位。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龙翔到去观塘车龙就去到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元朗的朗天路上返去元朗公路还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天福路，朗业街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近住朗平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振兴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小学和中学的买书费咧，升幅咧显著高过同期的通胀。书商吴志华： 过往呢几年成本上涨得好紧要。包括是物流倉儲啦、人手啦。 小學校長馮耀章： 課程咧係變化咗嘅，喺嗰啲書裏邊咧，無論可能數量啊，或者係出版嘅 items 啊，年年都唔同。 星期一至五黃昏五至八，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 我係林永和醫生。疫情升温，變種病毒更易傳染。當有新一波疫情，長者係最高危噶。科學數據顯示，長者只要身體情況穩定，就可以放心接種新冠疫苗。親友盡快同長者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門診診所、長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診所、公立醫院新冠疫苗接種站，或選擇疫苗到戶接種服務啦。 2022年9月21日，田径总会积极计划于明年二月举行香港马拉松， 新增5594宗确诊，多七名患者离世。 政府就检讨港铁票价调整机制展开三个月公众咨询。 乌克兰东部两个亲俄势力控制地区计划举行入俄公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田總在上個禮拜咧就係話宣布取消咧11月嘅渣打馬拉松嘅，咁尋日特首李家超喺回應嘅時候咧就話對於田總未獲政府回覆之前決定取消活動感到失望啦，就話積極希望係繼續商量，亦都提到話體育專員咧會再次同佢哋聯絡，希望可以安排到。咁及後咧田總就發聲明啊，就話過去幾日咧同部門溝通，咁獲得政府全面支持。積極計劃在出年2月12日舉行第25屆渣打馬拉松，亦都話會盡快公布賽事的相關安排嘅。會唔會你都是一些、原本有意的參加者嚟嘅咧，或者都是一些、跑手嚟嘅咧？點睇今次呢一個嘅進展咧？1872311，1872311。咁另外特首咧，尋日都回應到有關於而家外界有好多唔同討論，尤其是一啲入境限制方面，其中咧佢尋日都提到話對於各方面復常嘅立场和方向是清晰和一致，正積極研究放宽入境检疫，强调将有序减少不便，亦都希望不需要走回头路。对于近日的一些讨论，復常的步伐应该是怎样呢？有什么方案呢？入境限制方面现在是3+4的，究竟可以怎样去放宽呢？讲讲你的看法。1872311，电话旁边有立法会议员江玉宽。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江玉宽。近日都不少讨论啊，呢、這个入境嗰个隔离日数，有些又话3+4系咪可以去到0+7，或者再进取啲嘅一啲方案呢？有人提到0+3或者0+0咁样，你自己系有啲咩睇法嘅呢、這个？ 我自己觉得重要咧，我哋要有一个好清晰嘅目的， 個方向要好明確。我覺得我哋而家咧集中嘅討論咧，無論三加好、零加七或者零加 X 啦，其實嗰啲都係手段嚟嘅啫。而家我哋嘅政府最緊要，譬如話我哋聽到咁多即係民意啦，或者了解嗰個情況，究竟我哋成個政策防疫嘅政策個目的係咩先？而家似乎都唔係好清晰喎個目的。 即系你咁，但系譬如你觉得可以放宽到去一个乜嘢程度？或者寻日特首讲咗嗰个说法，话可以系即系考虑放宽啊等等，系咪一个即系都系一个好嘅方向，或者你自己嘅期望会系点样咧？ 方向咧，萧立文系好嘅。咁而家大家都明白就系话，其实放松咧系一定要噶啦。大家都睇到市面嘅情况，系咪市民嘅反应？咁但系大家要明白。其实在整个防疫里面那个防疫的日数在哪里去到检疫或者是不是酒店啊家居都好、其实呢只是其中一个杀角来的。为什么啊？因为我们在防疫上面其实有很多措施在过去两年多是做了的。包括是什么譬如回来之前大家刚才我听你的节目很多嘉宾都讨论过了、譬如要不要做核酸检测呢 ?48 小时。回来是譬如零加几的酒店或者家居检疫。又或者在整段那個就算檢疫的期間我們又要做很多次是不是核酸啊或者快測。好了另外如果確診了又要去隔離措施黃碼、氣泡、口罩啊 無數的譬如我們現在的強檢在大廈的圍封強檢。其實一連串我們不能夠只是抽了零加幾出來的。其實一是要一個我們為什麼常有最近很多人說是要一個通盤的考慮呢好了。咁其實當我哋考慮呢啲嘢嘅時候，阿蕭樂文，我哋就要問自己啦，究竟成個防疫嘅政策個目的，個目的而家喺呢一刻嚟計係咩先？嗱，究竟係想淨係話啊，減少死亡啦，減少重症，定係而家好似市民大眾個社會個方向係個最大嘅目的係乜嘢？要個經濟復常，人民嘅生活要復常，減少個市民嘅不便。好啦。如果我哋有呢個咁明確嘅政策嘅方向嘅目的，我哋就會睇翻嗰啲唔同嘅政策手段，其實係應該點樣放鬆咧？咁嗱，而家我覺得我哋嘅政府好多時候可能咧，或者佢哋表達得唔清晰，可能我哋就成日去到講嗰啲手段啊。而家我哋咧可能用個幾兩個禮拜就大家講下零加幾。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小的手段来的。其实为什么不倾向个目的呢好了其实现在很简单的。那个公式就是 A 加 B 加 C 加 D 加 E 等于 F 先算。A 至到 E 就是那些政策的手段。F 就是那个什么那个目的。我们不能够只是想前面那些 A 加 E,OK,ABCDE,、为什么不去想一下个 F, 个 F 不定下来为什么可以去到諗清楚嗰啲 ABCDE， 或者我哋而家就成日諗啊，好難嘅，又會譬如個公共嘅醫療系統等等。其實呢啲只係話嗰啲手段嘅困難啊等等。但係如果我哋永遠都冇大家集中去到諗，其實我哋個決策係要邊個為目的呢首要嘅目的係咩？如果冇呢一樣嘢，大家咪會遊下遊下，行永遠都行唔到去個盡頭咧，好似而家咁樣。 咁所以喺你心目中，你覺得個目的應該定喺控制住死亡或者重症就足夠啦，可以係行，可以喺呢個時候已經可以行復常嘅路線啦，係定係點樣咧？你自己覺得個目的應該點定？ 我覺得咧，根據譬如我哋最近呢幾個月啦，其實如果大家譬如有同市民多啲接觸嘅，或者有同工商業界多啲接觸，個目的一定係咩咧？恢復經濟。恢复经济，因为而家我哋觉得见到嘅个韩国业其实个影响好大，特别对住一啲我哋叫做小嘅商户或者系一啲基层嘅市民，其实个打击实在太大。咁我自己觉得呢一个目的一定系最大。好啦，另外第二样嘢就系而家我哋亦都好大嘅唔便利。头先我见到你头先听到有好多唔同嘅政策嘅手段做紧啦，系咪？但系呢一啲咧，过去嚟计，而家嚟计都。对市民有一个好大的不便，咁究竟我觉得呢两样嘢应该，如果你问我，就是一个最大的政策的方向同埋嗰个目标。好啦，至于我亦都听到好多市民讲，喂，咁几多好啊？零加三啊，零加四定点样？ 亦都有好多專家講我哋要一步步嚟。好啦，一步步嚟呢，其實呢一個我覺得唔係矛盾嘅，可以嘅，冇問題。但係最大嘅我哋就要睇一步步，咁都要有一個時間表㗎。好冇？譬如而家由假設啦，由三加四變做而家大家都估緊嘅下個禮拜嘅零加七，咁由零加七去到零加幾，零加零啦，零啦，咁要幾耐呢？個指標係乜嘢呢？咁樣需要嘅嗰個要求規定係咩呢？同埋我剛才所講嘅唔係淨係零加幾，其他嘅嘢幾時放鬆，呢一啲我覺得都要有一個時間表，如果唔係呢，就永遠大家唔知道點樣走落去。 OK，好啊，唔該曬江玉寬，先同你傾到呢一度。江玉寬係立法會議員，佢就對於近日討論一啲嘅入境隔離日數嗰啲嘅方案咧，佢覺得最重要係應該諗通盤考慮個呢啲措施嘅目的係啲咩咧？又提到話一步一步行放鬆一啲措施係可以嘅，但係都要有一啲嘅時間表等等嘅。江玉寬嘅睇法係咁，你又點睇？1872311，1872311。頭先提到話田建總會咧就宣布獲得政府全力支持，積極計劃喺出年2月12日举办香港马拉松赛事，请另一位嘅长跑运动员同我哋喺电话旁边倾下。有黄启乐，早晨，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黄启乐，你点睇今次最新呢一个嘅发展啊？二月可以搞香港马拉松啦，系。 咁当然啦，即系作为运动员，觉得有赛事系复办，咁咪开心啦。咁但系同样亦都系有种困惑，就系、是、会唔会突然间又延期又取消呢？因为而家都仲系讲紧积极计划啦，即系用紧呢啲字眼。咁究竟系咪真系个比赛存在呢？咁对于我哋运动员嚟讲，都系仲系有个隐忧。 但如果真系二月去举办，成个准备嘅时间够唔够噶？ 其实二月举办嘅话，其实准备时间够嘅，亦都我认为其实系更加好嘅，因为香港即系我哋准备紧马拉松，大概四个月时间啦。咁我如果我哋香港其实平时我哋即系上年嘅10月或者今年嘅11月啦，本身计划，咁其实我哋准备马拉松就变咗要喺夏天嘅时候准备咧，就好辛苦嘅。咁但系如果二月倒数翻四个月嘅话咧，咁就会系比较清凉嘅天气下准备嘅比赛，咁其实都系适合嘅。 但对于原本准备咗11月系跑长跑跑马拉松嘅人士，转去二月成个嘅赛期啊，或者成个嘅准备啊，事前嘅练习啊，呢啲会唔会打乱咗嘅？ 其实会打乱啊，因为其实照计嚟讲，应该系准备我哋叫做进入一个巅峰嘅状态啦。因为我哋系为咗个比赛，我哋事前会做一啲基础嘅训练啊，跑一个基础嘅训练量啊，即系可能有啲人啲训练量已经加到100公里一个礼拜啊，等等啦，去准备一个全马啦。咁所以而家就会变相嗰个期就会好奇怪咯。我哋中间无啦啦要extend 嗰个基础期咯。 会点样影响法？即系可能嗰个基础期要再长咗，会点样？即系令到嗰、那个即系最终准备个巅峰期短咗，定系点样？实际个影响系咩？ 最终其实就系个巅峰期夹硬拉长咗。其实咧，对于我哋运动系啦，对我啲运动员嚟讲咧，其实未必会有好好嘅状态去到比赛咯。因为个始终个巅峰期拉得太长嘅时候咧，我哋身体其实好快就会drop低啦，咁其實我哋就會變相就好影響個比賽表現。 明白，即係唔可以長期維持住巔峰期嘅，要計得好好嘅，所有嘢要。 係啊，係啊，係啊。 有冇啲選手其實因為之前取消咗，即係公布話取消11月呢一個嘅渣打馬拉松啦，係有第二啲計劃，例如去第二啲嘅地方或者國家嗰度嚟參賽嘅？ 有啊，因為即時話取消咗嘅時候，其實好多人都已經係周圍發放資訊啦。因為其實世界各地已經開始通關，所有嘢復返正常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海外嘅賽事咧，其實就已經係如火如荼啦。咁例如12月就已經有台北嘅馬拉松啦，咁啊3月亦都有日本嘅東京馬，4月都有首爾馬，即係等等，其實 keep 住歐美都有唔同嘅馬拉松啦。咁所以其實已經大家係好多計劃係去唔同嘅地方到參與馬拉松賽事啦。 即係我意思有冇話取消咗香港呢個馬拉松，就令到佢哋報其他外地嘅馬拉松？或者而家有翻啦，又會唔會令到佢哋唔參與外地嘅馬拉松咧？因為頭先你所講有成個賽期事前嘅練習係要計得好準噶嘛啲時間。咁係咯，呢一個有冇影響到嘅？而家又復辦翻啦，唔係叫復辦翻嘅，即係二月有得舉辦翻啦咁樣。咁點樣咧？ 其實大家都有影響嘅，即係主要其實係影響個心情啦。因為譬如佢話二月搞得翻，但係大家都已經唔再即係抱住一個半信半疑，咁可能就會係個計劃就係會渣打馬拉松我都會參與，不過我就唔會用一個好重點嘅賽事嚟參與。即係我譬如我四月有個馬拉松嘅，咁我二月就跑個渣打馬拉松跑個半馬或者十公里咧，就做一個叫做速度上嘅測試。我速度係 OK 咯，跟然後咧啲重點咧擺喺海外嘅馬拉松上面嘅。 OK， 其實本身二月係搞馬拉松，會唔會同其他國際賽事有撞期嘅？ 其實都會有撞嘅，咁但係其實哇，好正常嘅，因為其實以往都係一二月咧，即係香港嘅跑手其實係已經適應咗呢個賽事嘅時間表。反而上年十月或者十一月嘅時候咧，或者計劃今年十一月嘅時候咧，反而係我就有少少唔適應嘅。 你估計二月嘅時候會唔會多一啲嘅海外嘅跑手可以參與咧？ 呢樣嘢都係我即係起見會希望有更加多嘅外國跑手參與嘅，因為始終正如我所講啦，我哋準備一個馬拉松需要四個月嘅時間啦，咁同樣其實國外嘅選手去參加賽事，其實佢都有呢個計劃啦。咁如果係十一月嘅話，得兩個月嘅話，其實我相信絕對會即係大大降低海外選手嘅參與，因為佢哋計劃唔切啊嘛，即係突然間係兩個月，佢仲要喺海外過嚟。咁其實如果而家係二月嘅時候，即係你更加 confirm 嘅時候咧，其實係真係會吸引到海外選手參與。 我見到咧浸大體育系教授劉永松咧提到一點，就話即係如果係即係香港係一個香港馬拉松係一個金級比賽，佢話如果取消或者改期咧，對於個活動都有影響。佢以啲跑手咧改去到新加坡跑馬拉松為例啦，就可能會係一個競爭啦，亦都提到話體育產業嗰個經濟利益好大，咁亦都話跑手嘅參賽有慣性嘅，轉咗去其他比賽之後咧，香港就要更加多嘅額外亮點先可以吸引到一啲跑手翻嚟嘅，即系回归翻嚟嘅，佢咁样形容。你同唔同意呢个讲法嘅？ 我非常之同意啊，因为其实你金级比赛咧，即系田总已经筹办咗好耐啦，即系要达到某啲要求，连续三年咧，就有呢个金级赛事啦。而即系跑手喺呢个金级赛事攞到头几名嘅名次之后咧，会个积分会高啲嘅，即系比起其他次一级嘅比赛。咁所以咧，其实对于国外嘅跑手嚟讲咧，呢一个系亦都系佢哋非常重视嘅要素啦。咁同時亦都係同意慣性嗰樣嘢嘅，因為其實一個一年裏面，我哋其實計劃馬拉松咧，只可以跑到大概兩個或者三個嘅啫。咁所以咧，我哋其實啲時間表咧最好就係 fix 嘅，因為我哋休季到賽季到係啦，咁樣調整，咁樣慢慢成個 period 其實係我哋已經 set 好曬嘅。咁所以咧，我哋其實事前一年咧就已經 set 好啦。咁通常咧就報開就唔會點喐嘅，通常喺嗰某一兩個月份啦。咁同埋我同意嗰個經濟嗰個產業鏈啦，因為其實一個本地城市咧係亦都係國際嘅城市嘅時候咧，其實啲品牌嘅贊助係好著重嘅。咁變相佢哋為咗渣打馬拉松會投放更加多嘅資源咧，去到可能俾唔同嘅教練啊、運動員啊等等唔同嘅運動嘅即係產業嘅概念啦嘅鏈咧，去做一個宣傳啊，或者去特登搞啲 event 去和渣打馬拉松啊。咁但係而家就會變咗冇呢件事嘅時候咧，就冇咗投放資源嘅需要咯。 整體嚟講，你覺得有啲防疫措施可能嚟緊有比賽都要繼續有啦，半分鐘到嘅，你覺得可以點樣減少對呢啲選手嘅不便？ 其實真係對比起我，因為我兩個禮拜之前喺澳洲翻嚟咧，參加過幾場嘅國際賽事，其實人哋已經係唔需要檢測啊，唔需要戴口罩啊，或者唔需要隔離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如果我哋再加更加多嘅防疫措施去比賽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會最屘倒退嘅。 OK， 好啊，唔該曬黃啟樂，多謝你同我喺電話旁邊傾到呢一方面啊。最新進展，渣打馬拉松二月或者嘅考慮會舉辦嘅，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屯门发生致命车祸，清晨五点几，一架客货车沿屯门青云路往龙门居方向行驶嘅时候，同一架单车发生碰撞，单车上嘅71岁男子受伤，送院抢救，其后不治。 油麻地一间私家诊所涉嫌出售俗称免针纸的新冠疫苗接种医学豁免证明书。一个76岁男西医和三个诊所职员以涉嫌串谋制造虚假文书罪被捕。警方早前接获线报纸，涉事诊所医生在未经诊症或者未检视病历记录之下，向病人签发免针纸，并滥收诊金4000至5000元。西九龙总区重案组接手调查，警方在行动中检获大量相关文件、电脑和76万现金，相信部分是犯罪得益。警方表示，求诊病人大多是经朋友介绍，昨日单日已经检获193张免针纸，相信总数更多，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乌克兰东部亲俄地区计划举行加入俄罗斯的公投。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向传媒表示，结果不会获得国际社会承认。马克龙在联大发言的时候又形容，自从今年2月底起，世界目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重来，法国并不会接受，但会持续不懈为和平努力。马克龙强调，向乌克兰挥军就要接受制裁。马克龙又同英国首相卓惠斯会晤，重点亦都系乌克兰同连带嘅经济问题。双方表示会合作应对同减少能源市场价格波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65点，跌216点，总成交金额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0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06点，跌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9.2，跌4.2；日本保险70.95，跌7毫；阿里巴巴83.75，跌2.45；美团168.9，跌3.7；中国平安43.4，跌6.5；新奥能源108元，跌8.8；信义光能9.71，跌2.1。中国财险8.37，跌7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3.79，瑞士法郎0.965，加元1.338，人民币7.019，英镑对美元1.137，欧元对美元0.996，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27333点，跌355点。港金报1557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3.69美元，卖出16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跟进翻多宗嘅交通意外啦。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百胜角路咧就有坏车阻路，龙尾过咗环保大道回旋处。重复多次咧，就系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百胜角路有坏车，龙尾过咗环保大道回旋处。在屯門的青雲路去蝴蝶村方向，近住杯道路因為要處理較早前的交通意外，第一和第三線需要封閉，龍尾排到去石排頭路對開。屯門的青雲路去蝴蝶村方向，近住杯道路因為要處理較早前的交通意外，第一和第三線需要封閉，龍尾排到去石排頭路對開。至於較早前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龍塘會快線的位大车就已经拖走了，这一段的窝打路道交通回复正常。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还是车多繁忙的，车龙排到去豪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快线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狮隧出九龙主要是后少少，近住博康村一段挤塞，车龙排 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沙田乡事会路落翻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嘅支路咧，较早前都有交通意外噶。呢一宗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一带仲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交通系正常噶，红隧港岛入口嘅交通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去渣华道的支路车多，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这一段都是车多，车龙排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在新界方面，元朗的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还是车多，车龙排到去水边围交汇处。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大家好，我系精灵一点嘅陈洁明。虽然中秋已经过了，但都要小心秋老虎，即是讲紧秋天期间的酷热天气。最紧要时刻留意身体状况，如果不舒服的话就要即刻休息和求助。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0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3-24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2022年9月21日，田径总会积极计划于明年2月举行香港马拉松， 新增5594宗确诊，多7名患者离世。 政府就检讨港铁票价调整机制展开3个月公众咨询。 乌克兰东部两个亲俄势力控制地区计划举行入俄公投。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田径总会在新闻稿提到，获得政府全力支持，积极计划出年2月12日举行第25届渣打香港马拉松。提到公众健康和安全一直都是大会的首要考虑，会继续和相关的部门沟通，就疫情的发展作出相应的准备。继续讲下你的看法，187231，有请一位嘉宾在电话旁边和我们谈香港女子马拉松纪录保持者姚洁晶。早晨。 大家好，大家好。 早晨，姚洁晶，点睇最新田总呢个嘅宣布二月可以搞香港马拉松呢个进展 咧？其实都有同啲学生一起去探讨呢个问题咧，咁佢哋都开心嘅，因为讲天气啦，可能香港11月都未系最稳定，即系嗰个最凉爽啊。因为你话十公里或者半马都好快完，但系讲紧全马可能去到后期要去到中午嘅时候都热嘅，咁佢哋都希望可以二月成功搞得到。 所以時間上反而可能更加適合啊，比十一月係嘛？ 當然啦，其實有啲咧本身十一月即係準備緊十一月嘅練習都練咗段時間㗎啦。咁但係因為都見有啲比賽最近有啲係都被迫臨時取消咧，佢哋本身都有少少打消呢個念頭㗎啦。咁所以都唔意外嘅。 佢哋成個練習而家成個進度會唔會因應二月都要再由頭再計劃過㗎嘛？ 都會嘅，因為我哋都不能長期去一個高量數或者高質素嘅訓練啦，咁而家反而係俾佢哋調整翻，重新做翻基礎訓練先。 係咪話有啲諗住即係見到話十一月嗰個賽事咧，原本宣布話係香港馬拉松呢度係取消咗，就諗住轉去其他地方度比賽啊？有冇聽過一啲學生係類似咁嘅做法？ 我哋有啲學生都打算會可能去日本咧，因為日本都嚟緊可能會開放，而且會近啲咯。 同埋可能就政策上零加七都有啲帮助嘅。 其他地方嗰个嘅吸引点或者个选择系喺其他地方个原因，除咗话香港取消咗之外咧，有冇比较到有啲乜嘢唔同嘅做法咧？人哋嘅马拉松嚟讲， 佢哋就冇咁多要求话要比赛前要做晒好多嘅检测啊，同埋有冇限人数咯？即系佢哋行人数，可能本身佢哋可能上限系已经系二三千人嘅，咁佢哋都系维持呢个名额嘅，咁所以就冇太大难度话要。去即系报名冇咁难，冇咁容，冇咁难应该咁讲。 新加坡嚟讲都搞得成佢哋嗰边嘅渣打马拉松噶嘛？有冇听到一啲朋友或者学生系谂住喺新加坡嗰边比赛嘅？ 暂时就未有打算，因为大家都会抗伤嗰个天气嘅。新加坡其实佢哋都系比较早开始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想出去跑全马啲，就都未必会拣呢个赛事，有嘅，但未必系好多咯。 即系天气嘅关系啊，定系点啊？ 系啦，冇错冇错。 因为我见到有体育系嘅学者提到一个情况啊，就系话有啲跑手如果改到新加坡即系跑马拉松咧，就话可能跑手一啲参赛嘅惯性，咁啊转咗去其他地方比赛之后咧，香港要即系有更加多嘅亮点先可以吸引翻啲跑手回归啊。你同唔同意呢一点咧？即系如果用新加坡或者其他地方嘅比赛嚟讲，有啲选手系参加咗外面嘅比赛，同香港嗰个嘅比赛会唔会都有影响呢？或者会参加咗第二个就未必参加香港嗰、那个，咁喺个计划上面有冇关系嘅咧？又 系啊，你讲得啱啊，因为太多不确定性啊，香港咁佢哋如果既然外间嘅比赛佢系确实咗嘅会搞嘅时候，咁大家嗰、那个练习嗰个就唔会话有啲犹豫啊，究竟我仲继唔继续啊？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 呢、這个会是长远定是即系短期？因为今次取消，所以先至会即系拣外面，而即系日后影响香港嗰个影响性是影响几耐嘅咧？咁其实 我谂，其实最主要都要睇翻嗰个政策，因为好似田中去搞比赛咁咯，其实佢哋都好多商讨嘅，咁但系最终要等政府去拍板嘅时候，就变咗好多嘅阻挠啊！佢哋都唔会话大搞好多，即系以往我哋一年可能有好多比赛，但系而家都cut完又cut咧，其实得翻可能一年得嗰两三个比赛想搞咁样咯。系啦。 我见这个可能就是专业啲嘅运动员面对嘅情况，譬如我见到另一位长跑运动员魏庚咧，就提到话杭州亚运佢都想系即系有计划系冲击嘅咁，咁但系咧就话因为渣马改期咧都令到佢个部署乱咗，因为咧就要2023年咧系攞到即系跑到一场全马去争取个资格嘅咁，咁而家嗱而家就即系积极计划话二月搞啦，其实理论上咪都唔影响一啲专业运动员或者业余运动员又好啦。佢哋去即係爭取下一個階段，譬如亞運呢一啲嘅入場券咧，定係因為佢話就話年底或者下年年初到海外比賽，咁又要再計劃一下。咁但係而家香港喺如果真係二月搞得成嘅話，影響係有幾大咧？ 我諗佢哋我哋實爭取一個比賽嘅資格咧，都唔係可能單單睇一場。因为都要睇下当日，即系我哋准备啦，佢都延期起嘛，咁啊重新再部署嗰个状态，去唔去到位啦，或者叫我哋通常会可能遇到一个后备嘅比赛咯。但系咁变咗可能系点都会谂一个可能，假如佢真系想争取呢个名额嘅话。 OK， 即系总之，就算香港有可能都要再谂啊，去一个定系外面去做两个嘅比赛咧，咁 即系稳阵起见，我见系。 整体上，你觉得因为而家政府就话都要再倾嗰啲参赛名额啊，或者啲防疫嘅规定啊等等，你觉得个人数上面系咪维持翻原本话，譬如25,000个嘅参赛人士系可以接受咧，定系觉得可以再多啲咧？喺啲防疫嘅安排上面又点睇咧？ 站于我立场，越多就好啲啦。因为 人数上面，你讲紧系嘛？ 系啦，冇错。因为我哋其实除咗我哋自己所谓叫做精英啲啦，其实大众好多都你都见到，其实好投入喺呢个运动度。咁对于我哋运动员嚟讲，我觉得做运动系令个人强壮啲啊嘛。咁佢就系有目标先至会做。因为我啲学生佢就会觉得，我都冇比赛，突然间好似冇咗个动力，冇咗个方向。有啲就直头冇练到添，系啦，咁都变咗。其实练少咗就咪即系做少运动咯，简单嚟讲，即系唔鼓励市民做多啲运动咁，会唔会咁讲？ 防疫措施嗰啲咧，即系譬如之前有讨论过，咪分批出发啊？ 即係事前又要做一啲檢查。 不嬲都有做嘅，其實揸馬嚟講，因為佢比較大型，分批不嬲都有做開嘅。 係、 啦，我又唔擔心嘅，即係可能係好似其他國家咁，都係一開始比賽都會戴口罩，只不過跑跑下中間可能除低咗放喺垃圾桶啊嗰啲。咁其實上年都教得唔錯嘅，即係你開頭已經做咗少少，我哋叫檢測啦，即係叫做最後防線啊咁樣。 Okay. 之後可能自己做下快測啊，再做多次啊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姚潔晶同你傾到呢度先。姚潔晶咧，香港女子馬拉松紀錄保持者，就住揸馬最新嘅情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聽眾胡太打上嚟嘅，早晨。 係啊，早晨啊。 你好，請講。 係啊，其實咧，我哋係旅遊業嘅。 嚇。 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啦，旅遊業而家真係水深火熱，係咪？ 嗯。 咁我自己就好尊重啲醫護人員，佢哋好辛苦，好辛苦，我知道。但是我哋都是好辛苦，我哋是精神折磨，没完没了，日日蚀钱，好像游水游到个海中间咁样。 嗯， 唔知游翻翻嚟啊，定继续游落去呢？ 嗯， 咁其实 你系旅游业嘅边个岗位啊？冇、 其实我做好多嘢，做tour 嘅计划啦。 嗯， 其实我哋旅游业咧系做我哋呢啲叫做 inbound， 即系咧我哋系接待 入境团嗰啲做。嗯， 系啦。 嗯。 就算是零加一个钟都不会有人来。你知不知道我们这几年不断地接到即是有工作，譬如他们希望来22年或者21年这样一路一路是这样取消，一路这样 cancel， 但是呢我们在外国的 agent 都很锲而不舍地帮我们。但是我们看不到个愿景。Sorry 啊。 嗯，慢慢。 真的很差。因为个打针我都希望个个有健康打针，但是政府可不可以用一些强一点的手段或者经济诱因啊，多人，其实香港人好实际，其实应该帮下我哋咯。 嗯嗯， 我哋真系好惨。 嗯， 你话我哋喺个海度游，继续游啊，定系游翻转头咧？ 嗯， 我唔知道啊，真系。 而家你哋嘅状况系譬如你自己系可能做住其他业务先，定系都系，因为你学你话斋，你冇入境团噶嘛，其实个生意系点样维持住？ 因为我哋咧，其实而家政府有一啲少少津贴。即系俾我哋做嗰啲本地游啊咁，但系因为我哋冇呢啲本地客嘅基础咧，我哋系揾唔到客噶。咁你譬如你系做开香港去外国嘅客咧，譬如好似大公司咩康泰啊咩嗰啲，佢哋系有啲基本嘅客，佢哋做本地游，佢哋咪好成功咯。即系你明唔明白啊？但系我哋个客系全部系欧洲过嚟噶嘛。 所以我就话咯，你哋点样维持个业务啊？系 用啲积蓄嚟维持。 O、okay, K， 因为我哋决定。因为我哋全公司都决定希望撑落去，系咪？我哋嗰时啱啱2020年，啱啱续咗新租约，冇得走，嗰、那个租成30,000蚊，两年留空租，系咁俾钱。咁跟住一到中日完就搬去啲平啲嘅写字楼，咁以为会有机会，但系而家系睇唔到，又话零加七咧系冇用噶。 嗯， 人哋见到你好似打仗咁样，成班人涌埋嚟帮你测呢样测嗰样，系唔会嚟咯。想都不用想啊！而家游船又话可能唔嚟啦，咁点算啊？我哋见到香港啲嘢俾人抢晒，系好心痛。其实我唔想咁样讲嘢，好 sorry 啊！ 明白明白，好，唔该晒胡太，多谢你分享到你自己做旅游业界而家面对嗰个情况，亦都对于一啲放宽嘅措施，希望尽量放多啲啦。睇到佢话即系入境团嗰度，就算系零加七，佢都觉得系唔会受到旅客欢迎嘅。呢个阿胡太头先嘅提到嘅情况嚟嘅，休息一阵。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义务工作发展局合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香港义工奖正式接受报名。 大家好，我是立法会议员霍启刚，请支持香港义工奖，以生命影响生命，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士，关爱香港，人人行义。 欢迎企业、义工团队、个人以及青年义工报名及提名， 传扬关爱之心，建立多元共融社会。 详情可以登录香港义工奖网页浏览， 截止提名日期9月30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一啲工人，尤其是建造业嘅工人等等咧，如果佢哋万一有啲工伤嘅情况咧，要轮候公立医院一啲嘅复康治疗，咁可能个轮候期要长嘅时候咧，都可能会耽误到成个个黄金治疗期，令到佢哋可以翻返去职场啦，翻去继续做嘢嗰个嘅时间长咗，甚至可能个机会都细咗。嗱，见到咧政府就早前就提到话会喺即系近呢个礼拜内可能系就话推出先导计划，佢嘅讲法咧就系话会喺 週內推出先導計劃，向工商時間超過六個星期仍然未復工的建造業工友提供一些私營醫療服務，包括什麼呢？西醫、物理治療等等，涉款就是3億元至4億元的，這個叫工商僱員復康先導計劃。成個情況請來一位嘉賓跟我們談談，有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周小松，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早晨。 早晨，周小松，点睇？局长早前提到呢一个叫做工商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其实喺几年前已经有提过，2019年施政报告已经提过类似嘅呢一个计划噶啦。咁啊，而家话会喺本周内系推嘅，咁呢个计划点睇咧？点帮到啲工友咧？可以 系嗱，事实上咧，就正如你头先所讲啦，好多我哋一啲工商嘅会员咧，佢都反映就接受咗公立医院嘅一啲治疗之后咧。佢需要一啲職業治療同埋物理治療嘅時候咧，其實佢排嗰個公立醫院嘅職業治療同物理治療時間係好長嘅，有啲要排到一年後，有啲年幾之後先至有得做物理治療，變咗咧就真係錯過咗嗰個黃金嘅治療時間嘅。所以佢政府依家推出呢一個計劃咧，其實個大方向我係完全支持嘅，佢就可以咧用政府嘅資金、用政府嘅錢去幫呢啲。最有需要即時做一啲治療嘅工商嘅工友咧，去買一啲私人嘅服務、私人嘅醫療服務，等佢哋喺第一時間可以接受到最好嘅治療，咁唔使錯過嗰個黃金嘅治療期。咁呢個大方向咧，我係完全支持嘅。當然目前依家佢係一個先導計劃嘅形式啦，就會做三年啦。咁我亦都有一啲擔心啦，對呢個計劃嘅一啲細節嘅情況。咁有幾方面嘅，我諗最大嘅一個擔心咧，就係佢政府要點樣去確保依家係得一間承辦機構，點樣去確保呢一間承辦機構同埋佢到時聘請嘅一啲所謂個案經理人咧，去保持佢哋嘅中立性，尤其是要喺工友嘅心目中佢有嗰個中立性先得。如果唔係咧，就會出現呢個先導計劃咧，就好似以往2003年政府同保險業界共同推出嘅一個叫做自願性嘅自願復康計劃咁樣。因為嗰個由保險公司去主辦嘅自願復康計劃咧，其實就我自己評論咧就唔成功嘅，因為佢好多工友唔信任佢啲個案經理啊，佢個案經理咧係由保險公司去委任嘅，佢俾人嘅心目中嘅感覺咧就係、是。无论你丰富的情况是点，佢咧就主要目的就是叫你复工。你一复工咧，有部分工资咧，佢保险公司就会承担就少啲， okay. 即系变咗个工友嘅心目中对佢唔信任嘅，所以个参与嘅情况都系麻麻地。 我想搞清楚先，而家呢一个先导计划啦，而家讲紧即系呢个叫工商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嘅个案经理，其实嚟自边度嘅？ 個案經理咧，佢依家政府就判咗一間機構、醫療機構去做呢一個整個計劃，由呢個醫療機構去聘請個案經理。所以我哋首先要確保呢啲個案經理同管呢間機構喺工友嘅心目中咧係中立嘅，唔會話我好到七成到你就我開住工先，咁變咗開工嘅時候可能又會頂撐啊，工友有啲擔心啊，所以個參與情況就唔得嘅。但如果你確保佢中立與康復為主要目的嘅時候咧，咁可能啲工友參與就會積極啲咯。 你心目中點樣先確保到係咪中立嘅？ 嗱，所以我覺得咧，就第政府一定要有三度嘅介入啦，勞工處就要制定一啲比較詳細嚴謹少少嘅一啲工作守則啦，俾呢啲機構同埋個案經理，同時咧要有一啲嚴謹嘅監測制度咯。 除咗呢一點之外， 機制啊嗰啲啦，係。 除咗呢一點之外，你有冇其他細節？你是覺得有一些的疑問在這 裡？另外一個疑問呢，我覺得他現在推出的時候就說要9月1日之後受傷的工友他才受，我覺得這個也都不是那麼需要有些彈性，因為剛才所說每年現在去計劃2000多個，但是這個計劃呢都是自願性的，你政府有沒有考慮到時你預算就3年7000個個案，但如果個參與程度唔係咁理想嘅時候，你係咪要將嗰個參與嘅資格咧，即係有翻啲彈性咧？譬如話佢係三個月前、兩個月前受傷嘅，咁依家啱啱好咧，就可能係黃金治療期啦。係咪應該考慮俾呢啲個案去參與咧？咁第二個就係話或者佢未必去到6個星期嘅病假期嘅，或者5個星期、4個星期，但係佢 經醫生判斷之後咧，佢係又真係有需要接受一啲嘅即時嘅物理治療嘅。咁類似呢啲個案咧，政府希望政府可以彈性啲處理咯。 嗯，暫時呢個先導計劃就有冇話限額係俾幾多人啊？同埋係咪淨係建造業工友嘅咧？只可以 係目前就係俾建造業工友。就先導計劃三年，每年咧佢有2300個個案啦。按照佢以往嘅數字就， 嗯，有冇需要先導計劃都可以擴闊嘅範圍，唔止建造業工友咧。 先導計劃咧，我覺得佢界定一個行業咧，呢、這個都係可以接受嘅。問題就係話你要有翻啲彈性，譬如話到時真係你見到勞工處見到有一啲個案係非常之急切，需要呢一啲嘅黃金時間內去治療嘅，我覺得啲勞工處應該保持一個彈性。等佢哋嗰啲，譬如飲食業啱啱好，勞工處發現有一個咁嘅工人，你又唔好受限呢啲一個咁嘅規定咯。 嗯，我見係咪之前有立法會文件提過話，為咗避免重複佔用啲公共資源，一啲工商僱員喺參加計劃期間會停止接受醫管局下個醫院或者診所就住佢嗰個工商有關嘅一啲復康治療服務，呢、這個你點睇咧？ 這個呢，我覺得就亦都我希望保留一啲彈性啦。就首先呢，避免資源嘅重疊，我同意嘅、嗯。即係政府用呢筆錢去買私人服務做物理治療。咁佢同時呢，如果政府排緊個物理治療呢，就可能要停咗佢。呢、嗯、個我同意，因為即時有得做嘛。但係呢，因為呢個計劃呢，個僱員係可以自己退出嚟嘅。佢覺得唔妥當嘅時候，佢就退出嚟呢個咁嘅先導計劃。 嗯、 當佢退出嚟嘅時候咧，我希望政府或者醫管局嗰邊咧，係能夠保持一種彈性。佢一退出嚟嘅時候，即刻將佢重新納入翻個公營醫療服務入邊咯。 嗯 ，OK， 唔該曬周思松，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周思松係勞聯立法會議員嚟嘅，而家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只有天真的人才至会画天真无邪的画。读了这几本丰子恺的作品，特别是这一本《丰子恺自述我的一生》，以上那句关于天真的人的心底话，就能够深深地感染了我了。他为了许诺林语堂先生约稿，要写一篇谈漫画的文章，终于他写了一篇，就刊在林语堂主编的杂志《人间世》里面。 子凯先生将自己近年在各杂志和报纸上面发表的话逐幅细看，想作为文章的材料，最后他说大失所望，没有看到关于画的事，但是就将自己过去十年间的生活和心情切实地一次回味，而心中起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感慨。因此他说只能够谈自己的生活和心情，代替谈自己的话。 他最深刻感受到的生活和心情，就是他的三个儿女了。昔日在作者的上海小家庭中，那群天真烂漫的孩子，他这样写， 他们现在都已经疏远家庭，做了学校的学生，他们的生活都受住校规的约束，社会制度的限制同埋细致嘅拘束，佢哋嘅世界不复好似昔日咁样广大自由。佢哋早已经唔做房子冇屋顶同埋棉床里种花嘅梦，佢哋已经不复系快活的劳动者，而正系为分数而劳动，为名誉而劳动，为知识而劳动，为生活而劳动。 子凯先生仲咁样讲： 我嘅心早已经失去咗占据者。我带住呢个空虚而寂寥嘅心，彷徨喺十字街头，观看佢哋所转入嘅社会。呢度冇快活的劳动者，只见锁住眉头嘅引车者，无食无衣嘅耕织者。呢度冇好似孩子世界入面所听到嘅号啕哭声，只系有细弱嘅呻吟、吞声嘅呜咽。幽默的冷笑同埋愤慨的沉默， 呢个系丰子恺讲自己的话，亦都系佢十年嚟生活同埋心情的一面。佢的话同佢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谈生活其实就是谈话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丰子恺自述我的一生》，作者丰子恺，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